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父亲是一代相声大师，母亲是京剧演员，出身曲艺之家的侯耀文子承父业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在人们想象之中，可能会有侯耀文小时候被父亲关起门来苦练说学逗唱相声技艺的情景。然而呢，侯耀文最初的相声之路在父亲侯宝林看来啊，并不那么顺理成章。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啊，和您聊一聊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的故事。因为在旧社会说相声尝尽了人间辛酸，侯宝林坚决反对儿子再吃相声这碗饭。尽管两个儿子小时候在相声表演上都很有才能，但每当看到他们在做与相声沾边的事儿，侯宝林就要制止他们，要求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再说相声。说到这儿啊，先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京九演义》，听完接着和您说说侯耀文小时候的故事。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啊，这是这么回事 啊，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哦，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哦，听出来了 啊，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那您是先进个人？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您是筑路先行？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您是四化功臣？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那您是？ 不对， 我还没说呢。 啊， 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哦，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为什么呀？ 我还想进步呢。 哦，他这谦虚呢。哦，这么回事。 对对对。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是这么回事 啊，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嗯，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哦，这主意不错， 好不好？ 这样，把你那个 发言稿子 啊， 你先念念我听听。 太好了啊，我念念你听听。 哎， 你多帮忙吧。 啊，不客气， 好不好？ 哎， 我念你听啊。 哎， 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哈哈哈，我明白了 啊！ 我告诉你啊， 啊，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啊，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好，两门都抱着。 哎，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 啊， 不是吹牛 啊， 我有富裕。 好，你多帮忙吧。 我来来吧。 好，好，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等等， 我怎么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了，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啊， 有题目没有？ 有题目呀、 这个题目叫 《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 不行不行，就这么写的， 不吸引人。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我帮着你啊， 啊， 琢磨个名字啊， 你说呗。 哎， 啊， 叫啊， 啊， 京九演义。 这个演义是怎么个意思？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看过呀。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我这么念行吗？ 没问题 啊， 你就这么演 啊， 保证火。 啊，火了， 哎，火了， 啊、好， 咱们。 敬酒 演绎啊，别嘀咕，这需要自信 哦， 自信一点 哦。 嗯， 敬酒演绎。 嗯，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嗯， 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等等，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怎么又拦住了呢？ 你看，领导上 啊， 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是、你既然来了 啊， 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我怎么能代表啊？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我怎么树立这个？您有词吗？ 有啊， 有吗？ 嘿，我们评书里头 啊， 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有， 那你多帮忙吧。 这样啊， 嗯， 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嗯，开脸怎么个意思？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是开脸儿。 开脸怎么意思？ 术语， 嗯， 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 啊 形容一下， 哎， 大伙儿加深印象。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好不好？ 我给你学吧。 注意啊，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好， 注意啊。 哎， 嗯，做评书了啊。 哎，嗯，这怎么？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哦，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这是， 主意跟我学啊！ 啊， 今年50多岁。 今年 50大将，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啊，怎么了？ 怎么50多岁了？ 多大？ 我今年才31呀。 你多大？ 我31。 哎呦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这个褶子我是让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这头发白了，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这脸也太黑了，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吗？ 哦，我说看着显老，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哦，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哎，我说， 我们干什么？ 哎，我说 啊， 这个里边啊， 啊， 我就不管了啊。 哦， 哎，咱就说这外表。 哦，里边你们不管。 哎，不管了，咱就说这外表。 外边吧， 啊，注意听啊。 哎， 三十多， 31了， 30多岁， 好了，别说50多岁。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对了， 黑灿灿的脸庞， 嗯， 黑中透紫， 嗯， 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的。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脸上看， 嗯， 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 斧砍，三下桥，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 啊，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计划 了，同志，你别说了 啊，怎么了？ 我得回老家了。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怎么了？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你好像不是我呀。 谁呀？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咱这不是演绎吗？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十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我说 啊， 你早告诉我呀。 怎么了？ 十几万人齐上阵。 对呀， 一个心眼往前跑， 一个心眼往前跑， 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你说我给你学吗？ 给他 多帮忙吧。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人太多了，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啦，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谁呀？ 此人正是李铁柱。 就是我。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策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说呀， 完了 完了 啊，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没你什么事 啊？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偷病啊？你这是 没啊？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你还夸我呢 啊？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这骑马的快呀。 骑马快 啊？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 我们这叫形容词。 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我说他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哪句不对？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啊， 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怎么了？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的。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哦， 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哦， 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 嗯，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 哦，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房。 哦， 没有集体的力量， 这等 我 啊，等会儿 怎么了？ 还有塌方呢？ 对了，有塌方。 这样啊， 啊， 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 啊， 不管了啊。 你怎么不管了？ 重点就说这塌方。 为什么？ 嘿，我对这玩意最感兴趣了。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儿的呢？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哦，我明白了。 哎， 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哎，对对对， 哦， 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哦，我给你说说吧。 嗯， 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哦，你也知道害怕。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 嗯嗯嗯。 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那您怕的是？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哦， 那天中午1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 嗯， 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 哦，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怎么了？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 哟， 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还有水呢？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哦， 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 哦， 这个扁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 哎呦，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哎， 又怎么了？ 塌 塌放了。哎呦，当时那个石头子儿啊，砸的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是， 那个石头粉的呛的两眼睁不开呀。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你等会儿， 我当时我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放要紧。 我跟你谈点事儿。 你什么事儿呗？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多大的吧？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哎呀，到处都是，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米缸那么大的， 一块挨着一块，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怎么叫我饿疯了？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有大块的。 有啊。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哎呦，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多大呀、 哎，这块石头 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凉了个凉了个凉了个凉，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行了 啊， 这段 啊 交我了， 交你了， 保证精彩。 你做帮忙吧， 你得这么说。 怎么说呗？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对了，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是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没错，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什么样？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脯子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手拿工具，力争国强，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太对了，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谁呀？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我喊的。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对，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打住吧！ 我怎么了呀？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你呀？ 我呀？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不对吧？ 这抢险！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啊，他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啊，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啊！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这个不对呀、 对喽，这你就快开窍了。 我怎么开窍了？ 你看这电影里、这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那为什么呀？ 没他们不热闹。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这不是演绎吗？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啊。 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咱就说这塌方， 说塌方吧。 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对， 塌方了！” 对。 注意安全。这可真是无巧不成熟。 怎么了？ 铁住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对了，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怎么样？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没错，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住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怎么样？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哎，你倒说呀， 不能再说了。 怎么了？ 嘿，这个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什么叫扣子？ 扣子都不懂 啊？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啊， 咔嚓 啊， 把它停住 啊，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啊，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啊，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我不管那个 啊，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那么你们？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啊、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说什么？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啊。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战胜塌方了。 对了，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那当然高兴了。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你又要干什么呀？ 这样啊，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啊， 都不管了。 又不管了？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琢磨一段庆功会？ 庆功会？ 那你说说我听听。 你这么说啊？ 好，我怎么说？ 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对 了，那真是兴高采烈呀、啊！ 人高兴，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 多热！ 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 哎， 你得请客呀、啊！” 喂， 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那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这是 还有的说呢 啊， 队长 啊， 什么也甭吃了。 对了， 花点抢险费 啊，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不行、 啊。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啊。我说什么了？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我哪弄钱去？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 啊，不单发钱， 对， 而且咱们放假3天， 干什么？ 喝他个一醉方休。你们先到会计那。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庆祝会。 那你说的什么？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你说的什么？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工来。 啊， 就这个了。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我这不是演绎吗？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我呀，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接着和您说侯耀文小时候的故事。在当时啊，1960年，在侯耀文12岁那年，他开始登台亮相。其实也谈不上是正规舞台，只不过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工人俱乐部。每到星期天，大伙自告奋勇的上去，你唱一段，我说一段，逗大家一乐的地方。有一个星期天，侯耀文说了一段醉酒，一个才12岁的小孩说自己喝醉了酒倒在马路上，这样的情节与身份显然不相符，难怪大家进入不了情境，演砸了，笑料让观众笑不出来。这次失败的演出让侯耀文明白了，要把观众逗乐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在那次失败之后，侯耀文一星期中暗暗使劲，和捧哏反复排练，凭借一段八扇屏终于获得了满堂喝彩。12岁的侯耀文就能把这经典的贯口活使得滴水不漏，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有一回侯耀文和小伙伴到九仙桥去演出，演完后走到车站，发现公交车已经没有了，只好走着回家。这一路走回家足足几十里，他俩一直走到凌晨3点钟。不过这一路上他俩居然是把八扇屏反复背诵了多遍，就冲这股对相声的热爱劲儿，叫他将来怎么能不说相声呢？好了，到这里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为您带来任贤齐演唱的《兄弟》，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轻轻的风像旧梦的声音，不是我不够坚强，是现实太多僵硬。你留的雨是天生的命运，不是我不肯低头，是眼泪让人刺痛。忘记吧，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一个人的心只能烧出一个命。两个人要去到哪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一生啊，有什么可珍惜，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有今生，今生做兄弟，没来世，来世再想你，漂流。